西搿个侪吃开个夹口，夹口么搿是，日国文夹做是斯文口吧，是，怪夹口什么不会就会怪吃，入两分我入毛包子不入，还热火怪，热一口那个小时，我领导安排我还是，也侪想怪夹口哈。可是我妈嘞，爱洗心欧啊，是欧呢，欧难怪呢，欧么欧啊，能子也怪不欧难，本子也怪哈，压来扭多扭多是，欧是谁压来也扎紧哈哈，我压来我妈来扭多是，谁也扎紧哈哈是，压得俺们欧啊吐啊吐鼻的么，我从没怪哭，压来么欧啊是越欧是不夸张哈，是我妈个跟对一个是欧也么吃惊欧啊，抽都不在欧怪哈。关呢做导演日光出马张庙出马张庙什么那想忙尽量不忙哎洗个什么的事情嘎扣过了都是能想过扣住那边还来还活过我那还来给我拆过了扣分钟都快背了不想过了洗个什么的我走关呢什么那不忙张配景大配景不会忙洗面庙了谁吃开油扣住要扣那边扣清不得是深度了不想乖什么也不想忙每个月忙一两分五十万块有让包子不有快意洗个人事情是谁能满足无处意客住机什么了满足不得每个无处有快满足意忙两分五十万吃吃看看都酒都不喝